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垃圾分类，我们一直在行动，也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发布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广大市民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逐步增强，我们的城市环境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升。那么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都制定了哪些政策，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下一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运河之上，我们今天就带您一起来了解。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2级调研员李艳富。李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一些看法哈。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哎，您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养成了哪些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呢？大家有很多好点子的，一会儿分享出来会让您大吃一惊的，李处。那么今天呢，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来说说垃圾分类。其实我们，应该说这半年呢，也说了几次了哈，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是从去年的5月1号开始实施的，到现在是1年多的时间了。 对， 这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一年多，咱们取得了工作方面取得哪些成效呢？还有我们周围的环境，其实大家肉眼可见还是有变化的哈。 哎呦，一提到这个新修订的条例实施啊，这个往事是历历在目。 哇， 确实是从去年的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啊，市委市政府是高度重视，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垃圾分类的进展情况都要在区委书记的月度点评会上点评。 嗯， 市政府的常务会每月要听汇报。 哇， 那么市区的指挥部真是以钉钉子的精神在抓好这件关键小事儿，可以说是我们指挥部的这个54个成员单位，通力合作，然后市区街各级部门精心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以参与垃圾分类作为新时尚，我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李处长有很多感慨哈。 嗯，那么呢，总结起来呢，有这么几点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突出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设施体系实现了从购、收运链条全线贯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原来咱们的垃圾这个 投收运储它是针对混合垃圾的。我们现在呢通过这个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打造成这个适应分类的这种作业的这种要求， 就垃圾的收运也是、也是分类，不像以前您就是分好了他要给您和在一块，现在不这样。 对、所以说现在针对咱们这个四加二的品类啊，也就是说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还有咱们的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这六个品类我们都实行了这个无缝对接的一个分类收运体系。那么我们有一组统计数据啊，就是在这个一年半我们建成了达标改造的固定桶站6.35万个，涂装了这个运输车辆4274台，建成分类驿站2095座，改造提升密闭式清洁站805座，固定桶站的建设达标率已经达到了98.83%。然后呢，我们的终端处理设施，我们现在北京市里有46座，那么其中呢有焚烧设施12座，处理能力达到了17650吨每日。那么生化处理设施，也就是咱们的耗氧堆肥和这个厌氧的这种消化，这种方式呢是8230吨每天能够处理。卫生填埋咱们是10座，7931吨每日。实际上说这个呢，就是咱北京市啊，就是这个终端处理设施的能力还是比较充足，能够保障咱们市民朋友分类处理的垃圾能够得到分类处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对，这个设施的体系哈、跟以前相比实现了重构，而且收运链条也是全线贯通。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垃圾的产生量和品类的量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总结就是两增一减，分类的效果不断显现。10月份我们据我们统计啊，就是家庭厨余垃圾的分出量达到了3898吨每天，比2020年5月份，就是当时条例实施之前 的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是309吨一天，实际上是增加了11.6倍。 哇！ 那么餐饮单位的厨余垃圾分出量是2161吨每天分出量。那么可回收物现在的每天的分出量能达到6383吨每日，这个比条例实施之前增加了1倍多。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达到37.5%。那么其他垃圾量，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这种焚烧啊、填埋啊这种量呢，是达到了，是现在降到了1.63万吨每日，比新版条例实施之前减量了24.25%。那实际上这些数字体现的是两增一减，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可以资源化利用的垃圾多了，那么我们要到终端直接去填埋的垃圾量少了。 也得益于垃圾分类做得好，所以刚才才说了，像厨余垃圾的这个分出量就大大增加了，而这个生活垃圾的这个回收率也是提高了，然后这个其他垃圾变少了，因为大家分得更细了嘛，是吧？ 没错，是这样，是这样。第三个呢，这也是咱们这个我觉得这是咱们富裕垃圾分类的一个职责，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促进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实际上这些话题呢，感觉跟垃圾分类没关系，但是通过垃圾分类，因为我们把这个垃圾分类啊，它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呢，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的时候，就当成一个完善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制度化的渠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说我们在通过推动垃圾分类这个关键小事纳入到这个社区治理、基层治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扎根基层、服务为先、居民自治、共商共建共享的这么一个鲜明导向，密切了干群之间的关系，那么党群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拉近了政府部门和社区，还有社区和居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夯实了咱们这个城市治理的一个基础。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促进了基层治理能力的这个提升， 一个提升。对。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是 这个经调研啊，就是感觉到咱们这个居民的这个分类意识， 嗯， 这个一年半以来啊普遍增强， 嗯， 分类的习惯应该说初步形成。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调研啊，特别是咱们的市统计局啊，它每个季度进行这个调查啊，这个进行这种追访，事实上我们的知晓率已经达到98%以上。 嗯，我们还经常媒体宣传呢。 是啊，对对对，也是咱们这个媒体啊，包括咱们这个各个层面吧，各个部门吧，其实大家同心协力共同的一个结果。 嗯， 那么准确投放率我们现在是我们自己啊就用接近85%，实际上我们通过这几个月的检查呢大概是83%、84%这么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个但是这个不同区不同的街道和社区特别是不同的小区之间，我们通过实际看确实差异还比较大，并不是大家都好，或者是它确实水平还不一样，所以说对于咱们市民朋友来讲呢，确实每个人的感知啊感受也确实不一样。那么我们在统计局的2021年就今年的7月份在做调查的时候呢，92%的访谈者对本市就对我市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是表示满意。那么相比在条例实施之前，就是这个的满意度啊提高了34.6%个百分点，就是市民对这个垃圾分类也都是能感觉到的这个变化。 对呀，这个工作做的大家也都是看到，从一开始的可能大家有点不太了解，有的人甚至不太理解，经过这个宣传，然后经过其实这个过程大家也看到了垃圾分类给我们的环境带来的好处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都是这个还而且还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也是在不断的宣传，所以还有很多有引领示范的这个朋友做得好的啊。 没错没错， 都有带动作用。 是，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厨余垃圾呢，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分出量比跟去年条例2020年5月1号那时候比翻了11.6倍，等于 是 量非常大。而且我注意到您说到这个厨余垃圾的时候，实际上是分开说，有家庭厨余垃圾和餐饮单位的这个厨余垃圾哈，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日常呢我们居民家里的这个厨余垃圾怎么分呢，其实我们也请过不少的做得好的这个社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交流经验。那么说到这个餐饮单位的厨余垃圾呢，那这个饭馆咱北京的饭馆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也想知道那他们的厨余垃圾到底是怎么分的呢。 好的好的，就像您说的，其实咱北京市的这个垃圾分类就是4+2这个品类里边所说的这个厨余垃圾，它还是一个统称。那么呢在我们行业内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区分，也就是说从家里边咱们自己家庭里边产生的这个厨余垃圾呢我们叫家庭厨余，然后呢咱们这个餐馆儿还有一些咱们单位的一些食堂啊这些产生的这个垃圾呢厨余垃圾呢我们行业内叫餐厨垃圾。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各项文件上现在我们又叫这个非居民厨余垃圾，所以说就给它分开。那么因为这个咱国家啊北京市啊都出台了这个文明行为的促进条例，包括反食品浪费的一些规定，为了北京市咱们促进咱们餐饮单位这个源头的减量，制止餐饮浪费，促进这个粮食节约，实际上今年呢我们这个出台了一部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非居民厨余垃圾的计量收费的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这个收费的政策，一个是刚才我说的促减量，再一个作为我们行业主管部门来讲，也希望通过这个政策能够提升咱们行业内部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那么 让这些餐馆啊食堂啊，你也敦促吃饭的人您少产生这个， 对 是吧，这个剩菜就剩饭啊就不要，这个也是少浪费，这是非常好。 少浪费 倒逼他们 那么当时出这个政策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市委市政府也是非常那个这个重视，也是经过多轮的研讨，特别是也经过了这个向对外公开征求意见。那么我们感觉就是这个管理政策啊还是具有较强的这个引导性和操作性。从我们来看呢，在全国也引起了比较好的这种反响，起到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带头作用。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一个呢就是这个内容里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这个运输单位的这个规范管理。各区呢它要对这个运输单位啊要进行规范清理，那么形成一本账，那么这本账要对外公布，那么 咱们所谓的产生单位餐馆就可以根据这本账来去选择。也就是说呢，并不是每个单位都能够做这件事儿。那么他还要具备一定的要求。首先呢，这个单位他得获得这个资质，咱们运输的一个资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要在这个运输单位，要在这个车辆上要加装这个计量称重啊、卫星定位这些配套的设备。还有呢，他还要协助这个产生单位用他垃圾桶要安装这个识别标识。在运行的过程中，他也要严格的遵守着运行管理规定。那么呢，要对这个质量进行判定。那么要在运行的过程中要形成电子联单，形成这种全程追溯的这么样一个措施。还有呢，他的车辆要跟他进入到的终端要备案。那么你这车辆如果没备案，你这车辆进不到终端处理设施，那么这些都是对咱们这个运输单位的一个规范化管理的一些措施。 这是其中的一项，是吧？ 对。 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非居民单位来讲，那就要做好这个排放登记。他要呢，向咱们的街道办事处按照条例的要求进行排放登记。那么他要设置好那个按照要求设置规范的容器。他自己呢，按照这个就是约定吧，跟这个运输单位的约定，要把他这个室内这个产生的垃圾的垃圾桶的里边的垃圾要运到这个跟运输单位相衔接这个交头点，就是这个交接的点位，这是他来负责的。然后呢，就跟主持人刚才您说的，他还要采取一些减量的一些措施，不能混头，你也不能乱排。说这块为了因为要交钱了，这省钱排到旁边的下水道，这不行。这是第二个这个非居民单位。 还有其他一些，我们稍后再接着介绍，好吧？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八点首播，晚八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那么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现在是正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垃圾分类，我们一直在行动。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李艳富李处长。同时呢，我们也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养成了哪些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有意思的观点。红果说了，我在家就把垃圾分好类了，到了投放点分别倒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已经是养成习惯了，很棒哈。燕林说，可回收类的垃圾我会放在一个袋子里拿给收废品的人，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是单独放。大家对于垃圾分类现在已经很熟悉了。7758SN 说了，我在家就会分好各类垃圾，装在不同的袋子里，然后到点儿去倒垃圾，分别倒进不同的垃圾桶里头。4438WA 说，要立即分类，利国利民，我参与我快乐。您看，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1080说了，我这个是个好习惯啊，垃圾分类我已经养成这个好习惯了。5155SN 说了，现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分门别类的进行垃圾分类。您看，我们刚开始做这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还会说还得要不是很习惯哈，是专门要养成。但是现在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一年多了，真的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特梅普说了，垃圾桶我们家是从2个增加到了3个，干湿分离，每天也增加了丢垃圾的次数。7758SN 说，我从来不乱扔垃圾，特别自觉，可不是自夸哟，是真的棒棒的。8216YG 说了，以前啊主要是厨余垃圾不好分，还得到垃圾桶那儿倒了，垃圾袋耽误扔挺麻烦的，满满的，现在也已经养成了习惯了。8336XZ 说，多年来始终如一，一直在坚持垃圾分类，真的要为这些朋友点赞，你们太棒了。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 我就是按要求做，就是按要求做就已经非常好了。来，那么刚才呢，这个李处给我们说到了，实施这个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之后，这个对于这个他们的这个非居民单位啊、饭馆等等啊，对于他们的这个垃圾分类，咱们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要求的，是吧？ 对， 来给我们接着介绍。 好。还有几点跟各位听众朋友再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运输单位和非居民单位要签订规范的合同，因为这个呢，确实因为收费了嘛，要签订规范的收运合同。这个呢，我们也制定了规范的合同范本，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政策的调整呢，事实上我们还是推行在这个双方在合同这个执行过程中一个精细化的一个管理，这是。这是啊，再一个，最后一个特别想跟这个市民朋友们说的呢，确实我们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啊，对于引导这个前头减源头减量，确实各个餐馆啊单位也想出了不少的一些措施，比如说那小份菜啊，引导这个就餐者适量点餐，餐后打包啊，还有这个采购净菜、半净菜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措施。那么在这提醒那个咱们听众朋友呢，就是采取减量的措施过程中，那么要遵守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那么产生这些废水啊，这些呢要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之前，要经过这个隔油的处理设施， 要过滤， 还有过滤，要禁止将污水直接排入这个市政管网。 是，您直接排到雨水管网里头，到时候等下雨天那管子就容易堵，油凝在那儿是吧？ 对，它是直接是雨水管网，它不是污水管网，这样就污染了咱们的环境了。那么总体来讲呢，就是咱们的收费啊，现在实施将近两个月了，我们也进行了一直在跟踪这件事儿。目前呢，全市已完成排放登记的非居民单位呢是4万多家，四万多家。那么按照新版合同签订这个已经签订新版合同的将近16000家，签订率接近40%。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计划呢，今年年底基本上全部能够完成，所以说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啊。 刚才您说了，咱们现在已经实施了叫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了哈。那么在这儿，其实我想也需要您在这儿提醒一下这些非居民单位，就是餐馆啊、食堂啊等等啊，这些地方，就是他们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这个总结起来就三点吧。 嗯， 第一个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要做排放登记。 嗯， 你向你的所属的街道要登记，登记你的这个数量、运输者、处理者。 嗯， 登记了之后算有了身份了，这是第一个动作你要做的。 嗯， 第二个就是要签订合同，要和刚才我说那个运输名录里边的这个运输单位要签订合同。那么在签订合同中，大家这个经常有一个事儿啊，很关注，说我们这个连锁企业怎么办？那这个连锁企业我们这次也考虑了，它连锁企业可以由你的总部于这个这一个片区里边运输单位来签。比如说咱们东城区，它有打个比方有10个肯德基的门店，不用一一和我们这个运输单位签，由总部签完了之后，这个合同放到每一个这个点儿备案就可以了。 这样他们就省事儿了。 就省事儿了。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些商业综合体。这个比如说咱们的西单大厦。这个他这个。 人里头几十家餐馆。 几十家。你也可以以这个几十家分别与这个运输单位签，也可以。或者是以这个物业管理这个大厦的物业直接签就可以。这也可以。这是要特别要说的。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呢，就是咱们这个产生单位啊，要规范的设桶，采取减量措施，然后呢，按照要求交纳这个处理费用。别的就没有了。 但是在这个方面，可能就有的单位哈，他们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比如说您实施这个非居民的厨余垃圾是计量收费，你怎么保证这个数据公平公正呢？ 是 这在哪儿称呢？怎么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呢？ 对对对，这个事儿啊，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因为计量收费嘛。 对呀，你这个量多一点少一点，它这个费用可就是多少。 没错没错，所以说大家 都很在意， 大家也比较关注。作为我们就是政府部门啊，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一点。 是 我们主要采用这几种措施。第一个呢，我们是规范这种交易场景。这个每次咱们这个车辆的计量啊，我们都会反馈给咱们的产生单位。他要去确认。 啊，这个数量这个量呢也是可以这个查询。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求，刚才其实我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运输车辆一定要装这个计量称重的设备。 嗯， 那么作为咱们的运输单位要保证这个设备要是完整有效。 嗯， 同时呢我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现在为了把这事儿做得更准确，正在出台这个相关的一些规范。 嗯， 哎，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容错机制，就是这个系统啊它在运行阶段，我们就是一方面是直接称重，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按照容重也在记录。 嗯， 所以说比如说这个桶这个120升的0.9 这个0.9吨每立方，这个就是它这个容重一乘，如果一算它不对，所以说大家一看那你就可以不接受。哎，所以说是个容错机制，我们也采取 这 种，对对对， 嗯， 通过几种措施吧来保障咱们这个计量的一个准确性。 嗯，那么刚才呢这个李处呢给我们介绍的这一大类呢都是非居民单位他们的这个厨余垃圾， 对，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这个怎么计量哈，怎么来监督啊等等等等哈。这个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大家就是听一听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说一说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密切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这个可回收物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像很多小区外面可能都有这个叫收破烂的，我们俗称哈，现在叫收废品，现在都是那个绿色的那个车是吧？就是有我看有绿色的那个牌子。 现在我们是蓝色。 蓝色吗？ 蓝色，对，可回收，对对对。 好吧，我的观念还停留在以前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也是很鼓励上门有偿回收这种可回收物是吧？ 对。 就以前家里头订的那些报纸啊、杂志啊什么的，还有现在很多那个包装。 对， 就是刚刚快递的这个狂欢节过去之后，好多包装大家也都会分类一下，来把它这个给这个废品回收啊，也是这资源的这个再利用是吧？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我知道你们还制定了这个可回收物的这个叫指导目录。 对， 那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目录具体是怎么划分的，让我们也了解了解。 是这个原来的老百咱们的市民啊一直都在卖，或者是有的也就直接交给了。但是呢，感觉还不是太清晰，搞不太清楚。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出台了一个可回收物的一个指导目录。那么这个目录呢，主要也是对常见的可回收物啊进行了分类。主要是包括废纸，比如说这种旧书报啊，纸板箱啊，废塑料啊，还有这个废金属啊，废玻璃，这些呢，都是常见的一些可回收物吧。 嗯， 这里边提醒一下呢，就是咱们的织物，这个旧衣服， 织物啊， 哎，一定要是外穿的这个衣服， 嗯， 哎，它是可回收的。那么咱们的内衣啊，包括这个袜子啊，这些呢，这个就不属于这个可回收物了。 哦， 哎，然后这次咱们的目录里边特别提示的就是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废弃的大件家具也都属于可回收物。 哦， 啊对，然后呢，我们将这个，特别是这次呢，将这个废玻璃、废织物，还有这个废弃的大件家具，这些低值的，原来都就是咱们那个收费 没人收 、我们也把它放到这可回收目录里边。实际上，我们是引导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应分尽分。 哎，这是能打一个电话就有人上门收吗？ 对，现在我们这个规范的这种物资回收点，这个电话它都是要公开的。 哦， 哎，都是要公开的， 不是统一的电话，就是每个具体的点有他各自的， 有他各自的电话。 就咱上哪儿去查呢？比如说，我想知道我们家这儿，我就好比说，我打个比方哈，我们家有一个沙发，旧沙发现在已经塌了，我想换个新的，那这旧沙发我能上门请人给收走吗？ 这个呢，其实有很多种途径。 嗯， 第一呢，咱们小区这个咱们有分类驿站， 对， 实际上他那里边都有公示的电话呢。 啊， 还有咱们小区里边或者是周边的物资回收的点位，他都要有他的服务电话。 但是有的人他不收。 他这个还有一个过程 啊，是吧？ 还有一个过程，因为他这个回收啊特别低值的， 对对，就您说的这种旧沙发木头的，人家觉得没有价值，他不愿意上门。 还有一个引导的一个过程， 是吧？ 还有引导的过程。 哦，好，那么这个目录就是说，他都是给我们做了一些这个举例，就是什么是可以回收的，是吧？比如说还有什么是什么门类的哈？ 对， 嗯。 那么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其实也列了一些不宜回收的。 那您跟大家说说。 比如说一些污损的一些纸张、塑料袋、废纸、金属、油漆桶，这些都不属于可回收物。还有我们在日常特别容易犯的，就是咱们那个餐巾纸，餐巾纸最容易犯。还有一次性纸巾，往往咱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它也可能湿了，是吧？大家就感觉这个就类似于厨余垃圾 了， 它就放到这个厨余垃圾里边去，这是一个容易犯的错误。 啊、 再一个呢，它虽然也是纸张，但是这个已经不能再利用了，一定属于放到其他垃圾里边来。 哦， 哎、 其他垃圾。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 要特别要注意的。 还有用过的一次性的纸杯，这些都是 其他垃圾。对， 这我想起来，因为在我们食堂，现在我们就是也是大家吃完饭，就是把这个碗盘放在那儿，也会做一个分类，碗盘放在一地儿，然后把这个比如说剩下一点的汤啊什么倒到那个厨余垃圾那儿。但是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桶，我看就是大家把用过的那些 纸巾啊 什么的都还有。 对对对， 就是、还有什么酸奶的那个罐儿啊什么的，都扔在那其他垃圾里头， 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分的不错。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对对对， 好，还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这个需要大家了解的，一会儿我们请李叔来跟大家接着说。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早上我们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第二届优秀音乐作品日前发布，其中《飞翔的光》和《你会记得我》两首作品入选。这两首歌曲的作者军旅音乐人周广兵颇具传奇色彩，高中毕业参军入伍，上过川藏线，做过保安，现在是中国微光公益创作团队的创始人，运河执行主编，曾荣获北京榜样、首都市民学习之星等称号。周广兵是如何走上歌曲创作之路的？他打造的《冬奥组歌》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下周一的运河之上，带您走进军旅音乐人的奥运情怀。 五年之内，北京将率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什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本市将增添哪些消费新场景？ 市民对话一把手高端政务访谈再次开启。 11月19号到12月5号，晚7:30到8:30， 4部门9个区，13位一把手做客直播间，共话国际消费，聚力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听听 FM 等多家媒体搭建融合传播平台，邀请您对话一把手。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敬请收听。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民生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更大力度地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让老街坊过上新生活。民生地标之一，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2021年8月31号，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1400多名学生与140名教师走进操场，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迎来新学期。这是2021年城市副中心唯一一所新建成开学的校园，历经1000多天的建设投入使用，为城市副中心再添优质教育资源。2017年开工建设的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位于中山大街50号院，建设规模约8.6万平方米，共有宿舍楼、艺术中心、教学楼3栋楼，整体采用装配式钢结构，有着科技、智能、绿色、以人为本、面向未来等诸多特色。从北门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操场边上设置有红黄蓝阶梯座椅，从操场旁的楼梯步行而下，地下空间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篮球场、游泳馆、食堂以及多个体育活动场馆都藏在操场下面，多个出入口与周围的宿舍楼、艺术中心、教学楼和地面相连，周边设置有1400张座位，可以承接国家级篮球赛事。在新校园建设中，改变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硬件设施，学校整体的管理机制也得到提升。学校除校长外不设副校长，利用扁平化管理实现服务提质增效。学校还取消了过去的教务处、德育处等部门，将这些功能集中到一楼大厅的学生管理服务中心，学生不用到处跑手续，在这里就能一站式解决教育教学、医务、心理、信息化服务以及后勤保障等问题。新校园的落成，优质师资不断进驻，这也为城市副中心教育注入更先进的理念和更强的发展活力。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107.3 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的节目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垃圾分类，我们一直在行动。今天的节目也是我们的系列访谈，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节目同时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北京市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发布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逐步增强，我们的城市环境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升。那么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都制定了哪些政策，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了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2级调研员李艳富。 同时呢，我们也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来请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话题，您养成了哪些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分享哈，秋风秋雨就说了，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我都会分类的放在袋子里头。真的是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说我去过几个小区，要求不一样，有严格要求的，也有什么都不管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如果什么都不管的话，真的就是可以举报他们是吧？ 对。 哎，那么 咱们也是有举报电话的是吗？ 对，我们那个刚才待会儿我会说到啊，就是咱们的公示牌上都有咱们管理责任人还有监督电话。 太好了。0800FG 说，在家放垃圾的时候自然就分好类了，厨余垃圾就放在厨房的垃圾桶里，其他垃圾就放在门口的垃圾桶里，矿泉水瓶单放着，积累到一定程度集中受到送到回收点。 对， 大家都很有经验。宋彦军说，我在家就分好了，在投的小区的垃圾点，然后把分好的投到各个不同的垃圾桶里。栾飞凤舞说了，我们家有三个垃圾桶，一个放厨余垃圾，一个放其他垃圾，还有一个放可持续不是可回收的垃圾。5755MC 说了，边吃边聊边点赞，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8398MI 说了，按规定去做呀，小区有不同的这个垃圾桶进行分类投放。从大家的这个跟我们的互动当中，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大家现在这个习惯的这个养成正在逐步的建立当中，而且还养成的很不错哈。 是是是。 1162HC 说，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开心长知识了，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真的特别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好，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关于这个我们是可回收物是制定了一个这个指导的这个目录哈，而且是比较的细致。 对， 细致到了比如说用过的这个餐巾纸它不是厨余垃圾而是其他垃圾，这个我们都要这个进行分类的这个投放。这个目录除了指导大家分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别的用处呢？ 这个目录啊，一个是指导咱们居民朋友怎么分，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我们还是对可回收物这个企业实际上也有一个指导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这个过程中啊，也经常听到咱们的市民朋友反映，说这个也不收，那个也不收啊，塑料瓶子啊，报纸啊，这个价值比较高的，卖上价的能收， 他们才要。 但是那个其他泡沫塑料啊，包括一些玻璃瓶啊，不收。实际上这个我们出了这个指导目录之后呢，也是指导可回收物的这个运行企业，也要按照这个目录做到应收尽收。 太好了， 也是一个指导的一个作用。 太好了，这样大家就不用为家里头有一些大件的东西烦恼了。 对。 做好可回收物的分类回收，既能促进垃圾减量，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咱们北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来促进可回收物的这个回收利用，是吧？ 对。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是这个回收可回收物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把垃圾里边分出来之后啊，能够促减量。所以说今年呢，我们出台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关于加强本市可回收物体系建设的一个意见，实际上就指导各个区县来建这个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和管理。那么在这个文件里边呢，主要有这么几点啊，做了一个规范。一个呢，就是指导健全源头的这个交投的网络，能依托驿站的依托驿站，没有驿站的可以依托这个流动的这种交投点。第二个呢，就是设立这种中转站，我们要求每个街道乡镇要至少建一个可回收物的中转站，而且这个中转站呢，它能起到一个兜底的一个这种作用，也就是说刚才说到的这低值可回收物，那你必须得收，必须得中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分拣中心要进行规范化的一个建设。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求它规范的这种管理。这里边的规范的管理呢，主要有在回收的过程中，它要做到六统一。这六统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标识、车辆、着装、横器、服务、编号要做到统一。而且在回收服务的过程中呢，要做到五公开，就是便民热线、回收人员的信息、回收的目录、回收的价格、投诉电话， 要进行五公开，这是要提升规范的这种管理水平。再一个在这个政策里边啊，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确实这个体系啊需要进一步推动，我们把政策这块都用足了，比如说车辆啊，比如说这个用地啊，还有这些这个税费啊，这些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规范，也是形成部门的合力，就是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之前我们也请过一些，社区啊、街道啊，哎，他们有很多垃圾分类的妙招，都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么其中呢，好多位这个嘉宾都提到过，就是桶站，因为这个每个社区嘛都会有这个桶站，说要设桶、钉桶、管桶，哎，这个蔡奇书记提出的这个六字方针哈。那么咱们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就是咱们在这个政府主管部门来说，还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动呢？这个来落实。 对，确实在这个统战这一方面啊，我们也下了不少功夫。总结起来呢，就是设统、钉统、管统这三个环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设统。设统呢，这里边包括统战。刚才我其实说了很多的分类驿站啊， 是 暂存点啊、中转点啊、分拣中心，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设施的网络。那么在前端的这个统站和驿站实际上是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市民在垃圾分类投放的时候的最后一米，所以说它的这种规范性和便利性都能够促进咱们的源头分类，而且环境好了，他也愿意走进，也愿意去投放垃圾，所以说这块的设桶应该是非常的关键。这是这个第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年来呢，我们也是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吧，进行这个统战的这种规范化的一个建设。刚才在一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说到了，就是我们今年已经建成了分类驿站2095座，统站是6.35万个。今年有600座分类驿站还是政府的实事，现在我们已经全部规范化完成。 哇，好棒啊。 对。 那么所以这个也是推动的也很快哈，这一年多来。 对。 那刚才说除了统站还有分类驿站。 对。 这个分类驿站和统站又不太一样，它可是更高级一些的是吧？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 或者说是更集中一些的。 对对对，这个分类驿站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我们给它归纳起来啊，它有这么几点功能。第一个呢，我们把它当成通俗点，叫延时务实投放点。因为现在咱们有一些小区呢，它是定时定点投放。那么有些人比如说他早晨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开，别的时间关了这个桶，那么这个驿站它是基本上是在它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开放，所以说不方便投放可以在这儿投放。再有一个呢，在这个分类驿站呢，它会有一些宣传的一些资料，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宣传指导。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小区呢，它把这个分类驿站有一些物资兑，就是物一些积分兑换的一些场所都可以在这儿进行。所以说它相当于是一个咱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垃圾分类的一个阵地。那么在分类驿站建设过程中呢，也是各个小区吧，还是我们建议还是充分利用小区里边的原有的一些设施来挖掘好这个阵地，然后建设好，因地制宜吧，做好这种门头啊、标牌啊，做好这种垃圾的收集攒存这些相关的功能。然后呢，特别要提示的是，分类驿站既然有我说的功能，一定要按照公示时间进行开放。 对对 对。 对，那么这个分类驿站功能是更齐全也是更完备一些，那相对来说这个统站的垃圾统站的建设是不是会比这个分类驿站要稍微简单一点呢？ 还是要跟主持人说一下，也不简单。这个各有各的这功能。其实统站这块呢，我们也有也出台了相关的标准。我们归纳起来就是4有3选配。四有就是要有宣传栏，就是能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和方法。再一个就是公示牌，就是要明确管理和责任，管理和收集的责任，这样有事儿可以打电话。哎， 就您刚才说，如果要投诉的话，就打这个电话。 对对对对，投诉电话。 哎， 第三个呢就是防雨棚，其实这个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有规范的 logo。那么在这个四有的基础上，要根据条件可以选配这种监控设备、语音提示设备、洗手装置。那么还有就是现在照明的设备现在也有一些设施开始装了，就是晚上投放 看不见，所以说现在 有的那还真是 还是非常必要 的是这样， 哎，对，所以说这是四有三选配， 嗯， 哎，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呢，在统战的设置的时候呢，我们有要求，一般呢要求这统战设置呢150到200户设置一处， 嗯， 服务的半径呢一般不宜超过这个70米， 嗯嗯， 在统战的设置数量上面呢，这个要根据它的产生量来设计， 嗯， 因为其他垃圾一般比厨余垃圾量要大， 而且它体积大， 体积也大， 对， 哎，厨余垃圾重量大，体积小， 嗯， 所以说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一般的是1:2或者1:3， 嗯， 哎，更好。在这里重要要提醒一下，特别是咱们的物业和社区啊，就是在设置统战的时候，要跟多跟通过居民的议事厅或者业委会，多跟老百姓商量， 嗯， 选到合适地点来设置这个统战。 嗯，好。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垃圾分类，我们一直在行动。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李艳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听听 FM 的聊天室，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养成了哪些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呢？0255NP 说了，我们全家人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已经10多年了。8年前开始使用波卡西堆肥桶，把厨余垃圾堆肥变废为宝，化作春泥更护花，在阳台养花施肥，种有机菜，绿色又环保。我是在朝阳区的水对子社区，还教居民们怎么用这个堆肥桶，效果很好。大家表示以前是要我分类，现在是我要分类，做好践行垃圾分类，垃圾减量，为保护环境身体力行。您看棒不棒？小奥同学说了，分类垃圾处置也促进城市垃圾集中处理中心的改造和升级，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非常好。哇，这个总结的也很好。 是 8740IL 说，通过社区的管理，大家也互相监督，自觉投放，认真做好自己。红果说，我们小区有5个垃圾投放点，每天早7点到9点，晚6点到8点都有专人负责分拣垃圾，每天垃圾运走也很及时。我们小区环境卫生很不错哟，物业管理也很到位，大家的分类也很自觉。那么我们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些，也心里特别的高兴哈。李柱也感到很欣慰哈，工作见成效。那么我们刚才您给我们这个介绍到了，社区的这个垃圾统站啊，驿站设置好了，硬件齐全了。那么软件方面，哎，这个管理咱们怎么跟上呢？ 是这个设置好啊，只是其中的一步，后面还有这个钉桶和管桶。 嗯， 这个钉桶啊，就是实质上通过目前的情况来看，咱们的市民朋友啊，这个居民的自主投放这个准确性呢，实质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习惯呢也是初步养成，还没有真正定型，所以这块呢，这个统战值守还是非常关键。我们在2020年条例实施之初啊，统战的值守率只有20%到30%，那么现在来讲，这项工作还要坚持。首先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物业的管理人员这块要加强这种直统，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是要发动咱们这个志愿者啊，包括楼门长啊这块的党员双报到啊，进行这个兼职的直统。目前我们还在推广这个平谷区的家家分类、户户轮值这种经验，实际上让每个人都来直统，实际上就能换位思考，你去直统你就知道投放垃圾不容易了， 就是要管好这件事。 对，所以说这块呢，还是要加大这种钉桶、这种统战值守的力度。再有一个呢，就是管桶，实际上管桶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桶的周边的卫生要把它做得干干净净，把这个环境弄好了，垃圾分类把环境弄好是应有之义。 对。 另外呢，我记得在刚刚开始做垃圾分类的时候，大家也会有一些意见，就是有的时候垃圾清运不及时，或者是处理不及时哈，这个会造成有的桶满了，这个有的桶又比较空着，那么现在呢，咱们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这件事情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呢？ 确实，垃圾分类不及时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吧。相当于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也是加大力气在整治。 嗯， 这块呢。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件事儿纳入今年的接触即办的每月一体，我们要专项的进行整治。 嗯， 然后呢，我们对排名后二十的，就前二十的问题，前二十的要进行挂账督办。同时呢，咱们的组织部门啊，区里边组织部门和民政部门要进行这个专项的这种督导。那么我们也有一组数据啊，确实今年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哦， 从今年一月份的每日的187件，现在已经下降到十月份的每日46件，整体还是有下降的趋势，市民反应也不错，但是我们还仍将继续努力。 太好了。 是， 而且我知道现在你们还设立了这个叫普法监督员，是吧？ 对， 这个和之前的这个垃圾分类指导员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刚才我已经说到了，这值守人员很重要。 嗯， 但是呢，他在值守的过程中啊，有这种不敢管、不善管、不会管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说呢，就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把他设立一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普法监督员。 嗯， 实际上呢，就是他起到一个宣传、指导、监督这么样一个作用。事实上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就是身份不一样了，我们对他要求高了，他首先要懂，然后呢要把知识要传授给大家，再一个呢他要把信息直接反馈给咱们的社区和物业。 嗯， 对建立这个不准确的名单有很重要的意义，就这么多。 好，那么也相信接下来咱们还会这个继续加大力度哈。 没错没错没错， 把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做好落实。 是的， 其实真的也是希望大家每一个人真的我因为我看到我们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留言，我觉得也特别的感动。 感动，是我也很感动。 对于这项工作都是特别的配合。 是， 0255NP 说了，我们小区的垃圾分类驿站就是只是可回收物的收集点，还经常这不收那不收，提个建议，请有关部门研究促进利乐包装的回收再利用工作尽快落实。刚才您也说到了，现在也正在落实。 其实这也是低值可回收物的一种， 是吧？ 对，咱们应该是对， 说就是快出台了，是吗？ 是，对对对， 好期待啊。乐乐1335说了，干湿分离存放投放，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比较方便。 嗯， 大家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咱们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情况有了更多的详细的这个了解。也再一次感谢李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好，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也特别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谢谢。 好，大家一起的努力吧。 没错，垃圾分类不仅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每个人付出一点力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我们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和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的节目。本期节目由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每天早8点首播，晚8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周一的运河之上即将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第二届优秀音乐作品日前发布，其中《飞翔的光》和《你会记得我》两首作品入选。这两首歌曲的作者军旅音乐人周广斌颇具传奇色彩，高中毕业参军入伍，上过川藏线，做过保安，现在是中国微光公益创作团队的创始人，运河执行主编，曾荣获北京榜样、首都市民学习之星等称号。周广斌是如何走上歌曲创作之路的？他打造的《冬奥组歌》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下周一的运河之上带您走进军旅音乐人的奥运情怀。 听众朋友，